唯有东九之楼不能乱闯，我不敢前去。 你去不去？ 不敢前去。 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Thank you. 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连升三级。